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有这样子的事工。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现代的教会，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事工，绝对不是可以将它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就求你祝福我们的心智，愿意学习你的话语，愿意一起思想你的话语，因为你儿子的话语的确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粮，也是我们的灵。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看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雅各书第二章我们才看完，是关于行为和信心。第三章似乎是转到另外一个话题或另外一个主题，但是当雅各说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把行为就视为就是我们就是有动作的东西。话语就是行为，就如一个学者所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可以思想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和一个基督徒的话语，其实是关于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好了，就这么说。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看，我们之前在其他的课程或其他的处境有讨论过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习性 habitus 或我们的思维，好了，我们用这个字，和实际做出来的作为 actus 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正如我们的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话语，或这两个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就是有点像是源头和发出来的果效之间的关系。 OK， 我们也要留意，就是在这里的话语，我觉得我们在读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特别容易，很容易自然而然理解，他似乎是在讲个人的 conduct， 个人的说话的方式，个人说话对这个说话的人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人的说话，一个小的舌头在集体里面可以发生的很大的影响。OK， 对不起，我调整一下我的荧幕。OK， 好，我们就先看第一到第四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是在，就用我们的教材上的版本。那 OK 吗？一到四节。 来念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制自己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使他们驯服，就能控制他们全身。再看船只虽然甚大，若被强风猛吹，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OK， 第一节应该是还蛮有名的一节经文，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谁是这个做教师的？什么样的教师？在任何处境下做教师的应该不是，因为他讲话的对象是对一群教会里面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们讲话，在弟兄姐妹们做教师中做教师的人。所以通常的理解就是雅各处理在连在当时教会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做教师，他们应该要怎么说话，他们说话的影响力。他第一个就讲说不要许多人做教师，什么原因呢？因为做教师要 接受更严厉的审判。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就是，原则是什么？做教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如果雅各，特别是讲在教会里面要做教师的人，或按照我们理解，在教会里面要做教师的人，是必然是接受特别的呼召，做教导的工作、传教的工作的人。为什么这样子的人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呢？什么样受更严厉的审判？难道说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子的人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吗？ ？Yes，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耶稣他自己说的原则之下，我们大概不会认为说有某一些人，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呼召或特别的恩赐，所以他们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同样的错在他们身上犯出来，因为他们有更多恩赐，所以他们受的惩罚要更多。大概不会这么粗糙直接的理解，但是原则仍然是，既然你被托付了更多的职责，更多的你也被赐予更多的恩赐，上帝你要交账的数目就自然会越多。这个就是我觉得一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相关的经文可能是提摩太前书5章11节，那边有讲到说，擅长勤劳讲道教导人的这样子的督责教会的长老，要得到加倍的敬奉。如果这些人得到加倍的敬奉，表示他们也要得到在更高的审判的标准之下，将来要交账的要。越多才能够向主交账。OK，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在13章那里说，那些引导你们的要服从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我们应当为彼此弟兄姐妹，警醒彼此的养，代祷彼此的，代求。但是这些人，特别是，要为圣徒的灵魂时刻的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人。OK，当然，我们主耶稣说，仆人，所有的仆人都是要向主人交账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OK，在所以。第三章，雅各书第3章第1节，其实对很我们是很难想到，这个对教会论来说，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这边我们认知是特别讲到在教会中，用我们的用词是教会中的官员，呼召做教导工作的官员，就是我们的教导长老或者牧师，在这个教会就是我。那在改革中的理解之下。这样子的人，教师、传教的人，有教导责任和特别，被赋予要传讲上帝的福音、传讲上帝的道的人，是管理天国钥匙的人，特别被赋予天国钥匙的人。在公理会的理解之下，改革中公理会的理解之下，这个钥匙是赋予我们在礼拜天讲到有讲到是赋予整个教会。所有的会员的，但是这个会员的，他们的权柄就是选出一个，选出教会官员，其中有这个教会官员就是有这样子的教师，那这个他的施行，他的宣讲上帝的话语，加尔文说，这个宣讲上帝的话语，宣讲福音，其实就是天国的钥匙，或捆绑或释放，只不过是。宣告百姓被捆绑获得释放，按照这个福音，OK，所以我们也会说，我们也会说，这样做教师的人，他们是有赋予特别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他们自己的，是赋予给他们的。 这个权柄也不是他们说了就算，而是一种 declarative， 就像加尔文所讲，宣告的权柄。你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所托付给你的真道来宣告，并不是凭着你的意思来施行这个权柄。OK， 所以应该从第一节、第二节可以看得出来，雅各这里在处理的问题是在教会中。有些人要教导，所以他说不要多人做教导，因为好像这个教导可能是可以站讲台，可能小孩子会在周报上画一个你的图像，你好像觉得哇，这样好像不错，可以时常的发生，但是不要多人做教导。首先，这个教导是要有更高的受更高的标准的审判，你要交账，因为你确实有被赋予恩赐，有被赋予这个呼召。但是另外一个，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呼召或这种特别的恩赐。另外一个情况，雅各可能在处理的是，确实是被赋予这样子的恩赐，也有这样子呼召的人，但是在施行这个恩赐的时候，却不明白这个恩赐是从哪里来，不是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特别有才干，而是托付给他的。因此，正因为这是托付给他的，他就不能够说哦，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我就尽力而为，做我做的。不，因为正因为是托付给你，给你的恩赐，叫你使用这个恩赐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你的标准会更高，按照一个更高的标准。 OK， 所以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也可以思想，就是且不论说一个教会的教导长老或牧师必须符合一定的，你要说外在标准好了，你至少要受过正式的神学院训练，一般我们会说你要可能会经过考试，不同，如果你是长老会，他区会可能有考试，如果你是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一些考核的标准，或者譬如说像我们教会，我们没有正式的考试，但是你至少能够展现你有一个讲道和教导的历史是大家都能够认同的。OK， 等等，除了这个之外，但是我们不会否认说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子正式做这样职位的人，也会有教导的恩赐，就算没有教导长老的头衔或者牧师的职分，他们也应该在教会中教导，因为很明显他们在教会中也有被赋予教导的恩赐。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多和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三章、提摩太第一章都讲到长老或管理教会的人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他们要善于教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中的这些人，他们就算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院训练，也没有案例做教导长老，他们也应该要被鼓励在教会中教导。 OK， 但是我们凭什么来评估这些人是有这样子的恩赐的，也应该鼓励他们，也应该帮助他们继续的操练这个恩赐，可以在教导上面成长，好叫教会受益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还记得 Savoy 其中有一条那个信仰告，我们的那个信仰准则的沙威教会设立原则，我们上过这个课，其中有一条提到，就算没有被案例的，这是公理会哦，就算没有被案例的人，他仍然是可以讲道，只要他能够展现他的确有这个恩赐，他是可以讲道的。但你要怎么评估？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OK， 雅各在这里说不要多人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人要受更高的，要交账，要受更高的审判的标准。OK， 那我们先且不论，我们现在这边讲的是，他显然讲的是在教会中的这些有赋予教导职责的人。那现在我们的教会就是有教师或者教导长老，那我们先摆开像我这样子的人不说，他可能有神学位的那个神学院的学位，那其他的人我们怎么判断他们应该要教导？ 你们觉得？ 父母教导孩子这样吗？ 怎么说？什么原则？是不是教会中的父母好像就应该可以当主日学老师？是这样子吗？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是这样子，还是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怎么鼓励教会中有教导？判断说这个人他是有教导的，似乎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应该鼓励他操练这个恩赐，在教会中教导人。 自己必须受教，你们。 呀、yeah.，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什么？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 ，right， 在前面有提到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是什么？是保罗对他的徒弟，他在属灵中的儿子，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最与他关系亲密的同工，在嘱咐他说：“他说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所以，提摩太，你是听过我教导你的，你是受教于我的，你是从我这边学习的。”然后呢，他嘱咐他说，也要交托，我教导你的，也要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而且是忠心而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看到有好几代了，里面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要传给其他的人，不只是这些人忠心，他们这些人中间还要再传给下一个其他可以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预设要教导的人，他自己必须首先最需要展现的一个，就是在教会之中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少了这个根本就不用讲，就是愿意受教，能够受教，也的确受教的人，像提摩太和提摩太要教导的人，他们必须要先受教导。所以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受教导人他是否愿意受到纠正，是否愿意自我检视，是否拿到一张教材他总是有问题还是总是没有问题。我的经验是总是没有问题，事前没有问题，事后没有问题的人，那个人你要最小心，他可能自己完全看不到自己有问题。通常我们中间有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都是做老师的，没有问题的学生通常要不然就是天才，要不然就是最学习效率最糟糕的人，通常是最糟糕的人。 OK， 其实也是见受教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在尤其在教会里面，尤其是我自己真的觉得教会里面的教师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多少。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尤其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是承受了这么丰富的神学资源和传统，改革宗教会、公理会，特别有这么多的神学家，约翰·欧文、Thomas Goodwin、John Carton， 然后我们真的是没有借口说，哦，这个应该就是这样子，完全不知道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学习，我们所一次给托付我们的真道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读过。也就是说，一个教师如果不认知自己有知道是有多少，而没有那种学习的欲望，而没有那种总是会问问题的欲望，总是会自我检讨，我刚才教的 OK 吗？问老师，那是一个 big red mark， red flag， 一个红色的大警告。这样子的人，他很可能没有教导的恩赐，在教会的处境之中。OK， 还有另外一个，教导人不能做好人，因为我们在教导人，我们不是在教幼稚园。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学校里，一般的学校里面，好人也很难真的做好的老师。Why？ 因为好人首要的教导是什么？好人首要是教导他自己不要得罪人，right？ 定义就是要人说他自己好。但是如果你是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做好人，你首要教导是什么？不是你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如果你教导他的话，你的教导之内绝对会定人的罪，好叫人认罪悔改。这样子人定义上就不是好人。所以只愿意做好人说好话的人，在教会里面不能教导。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所以施布真会讲说，如果你能够选择其他的职业谋生，请你选择其他的职业。那什么是不要选择的职业？做牧师、侍奉 ministry， 尽全力避开 ministry。如果你可以做其他的事为生 ，OK， 他说如果没有心怀，内心怀有那种内在的驱使、逼迫，真的，不要讲道。有另外一句话，忘记是谁讲的。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没有那个恩赐和那个呼召，做教导的工作，你应该逃避讲坛或讲台，如同逃避地狱一样。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关于第一节，哦，当然，耶利米书20章第9节那边说。如果他不提耶和华，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的话，先知的心里就如火闷在他心中，他不能不说，不能够自禁。基本上就是施布真刚刚所讲的。OK， 所以你没有那个呼召，你没有那个恩赐，你也没有展现这个，你就像雅各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教师，因为你到时候不能交账。OK。好，关于第一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就是唯有心怀传道的内在驱迫的意思，是指说呼召很强烈的意思吗？ 那个，我们通常会说就是内在的呼召。内在呼召就是，譬如说。你们在教会可能会听到说，我有呼召要做传道人，或者要奉献，要全职奉献，全时间奉献。OK， 那我们会说，我们就按照你所讲的，给用宽容的判断说，你有这内在呼召，但是应该有外在的印证。但是你至少应该有内在的呼召，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 好，谢谢。 对，或内在的驱迫。那种迫使感，但是光有内在迫使感，如果你没有那个恩赐的话，也许就是你有一种感动，但也许上帝没有真的呼召，就是一些外在因素，譬如说你神学院第一年就被当出来，大概是一个迹象，你不应该做传道人，或者你需要花7年还没有办法毕业神学院。我认真的说，你真的应该思考，也许有听到录音的人，上帝没有叫你做传道人，不管什么原因。通常是这样 ，OK。有的时候我自己，你们可能知道一些我在读神学院历史，就是我自己都很好奇，上帝居然让我从神学院毕业，而且据说我的成绩是因为华神他不会公布学生的成绩，但是有个老师跟我讲，我的分数是当届最高的。我知道很多人会听到这录音，所以我就讲出来。是不是真的？你们自己可以去查那个记录。虽然我顺便一提，华神的讲道学老师非常不认同我，所以你们现在听到，你们因为我讲的道来到新福，哦，翠许不好意思，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把你需要把那个视讯打开，如果可以，谢谢。你们现在听得到，我相信你们是因为道来到这个教会，不管怎么样。按照华神老师的标准，我是几乎不及格，我是每一个讲道学都勉强过关，所以 ，yeah， 我也把这讲出来，让大家自己评论。OK， 好，我们看第二节。原来在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雅各在这边处理一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有人要做教师。OK， 或许你要做，或许你确实应该做，或许你不应该做。但是做教师的人，如果他在这边讲是，特别是有这个特别的恩赐、特别的呼召，在教会做教导工作的人，在教会做牧师的人，仍然是人。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他现在在说我们，应该他包括雅各他自己。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你看这段经文就知道雅各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讲道者，比我厉害多了。因为你看他用的那个例证，我几乎没有用例证我的讲道。那我用例证的时候，你们通常也听不懂，也不会笑，可能也许是你们的幽默感有所缺陷，但没有关系。但是雅各，你看他用的这些例证是多么的生动，这就是一个你讲到的人，你一看到这就知道雅各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讲道者。但他说，就算是这样，我们，他说我们包括他自己，我们是人，就会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或者都会跌倒。OK， 所以正因为如此，当牧师说话不合格的时候，就是你就用你们，我们自己的例子，你们的牧师或你们在其他教会牧师有这种，你们对我说话评论的标准，对彼此说话评论的标准一定是更高的。许多对我的批评，对你们来说不会有问题，就啊那人，可是因为我是牧师，不管在台上台下讲话，你一定是更高的，也应该是如此。 Right， 原来我们都是，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呼召，我们有这样子的恩赐，这些人可能是确实有，但不表示我们不会有过失，所以要小心。你们也知道我的讲话可能从六年前到现在，我希望你们看到我有一些改变，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也是在学习，不管在台上还在台下。但是他在这边讲说都会有过失，因为如果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会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先看这个，为什么勒住，在讲话上没有过失的人就是勒住自己全身的人，就是完全的人，为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你们觉得雅各在这，如果一个人讲话是没有过失的，他现在可能从第二节的后半段从教师开始转到一般的应用，任何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讲话没有过失，你就控制住你的全身，你就不会有过失，你是完全人。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能够控制住这个，在这个东西上面，你的舌头、你的口舌、你的说话上没有过失，你就已经 master， 好像你练功已经练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已经练到最高的等级了。其他的东西，你行为上的，你的身或任何东西，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嘴舌，其实就表示你一定是已经控制了其他的地方，全身全人。听懂我的意思吗？等一下我们会想到，其实第一个犯罪是一个，我觉得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犯罪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想说，那么言语上没有过失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回到就是做教师的人，我们通常会觉得做教师的人讲话有过失，在哪方面有过失？大家就直接讲，在我们教会，我或者其他的人，或者已经问你认为，就是说我们就 focus 在 focus 上，做教师的人他讲话这样讲不行，为什么？ 对你们来说，什么是言语上有过失？雅各在这边特别讲的是什么？好，我们先讲，我们一般彼此的互动之中，你会很讨厌一个人讲话，通常是什么原因？你会认为这个人讲话口气欠佳，有待加强，要学会说话的艺术，通常是什么原因？仁德有想法吗？快点，随便想一个。 很爱夸自己。 哦，很爱夸自己。OK， 听不见。还有呢？OK， 也许 批评别人， 很会批评别人。OK， 讲话很直接， 讲话很直接， 就是直接讲你。 哦，你讲话怎么那么直啊？哎，怎么这样 ？OK， 怎么那么 OK， 怎么那么伤人呢、啊？很受伤。OK， 那我们反过来，那什么是没有过失？讲话很温和。总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就是通常是属灵的，很属灵，尤其在基督徒就是属灵的话，这样就没有过失，或者就保持缄默不说话就不犯错。你认为雅各在这里他心中的典范，如果人讲话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想的是谁？他有一个典范吗？答案很简单嘛，很显然就是他哥哥，不是吗？如果那我们再回想他哥哥讲话有没有伤人，有没有直接，有没有伤害人的感情，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听懂我？通常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会把它变成一般世俗讲到的艺术，雅各书第三章，显然这完全不是雅各的意思。 You totally missed it。 如果你这样子认为雅各在这里讲的讲话的艺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讲话从来就没有那种什么属灵的 patois， 然后那些我们习惯以为就是讲话很有艺术的那个， No， 完全不是。 OK， 然后他说我们如果把脚环放在马嘴里使他们驯服，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这里就是我所讲的，就是雅各是一个不只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他是会讲道的人。OK， 但我们必须好奇，在现在处境之下，他会不会用键盘？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我们不应该以为在这里只是那个当下说话的意思，因为现在当下说话言语。时常是在键盘上面，透过键盘直接就在 Line， 直接就在 Facebook， 直接就在这里那里发生出来。我觉得在这里驯服控制他们的全身，你要怎么样控制你的手指？就像其实雅各在这里讲的，你要怎么样控制你的嘴，像那个马那个环控制住一只马。 Think about it， 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当雅各说有一个东西就是放在嘴巴里面会可以控制全身，也许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比较难 visualize， 比较难看到说有什么东西是控制的那个机制，但是我觉得现代人也许比雅各更有这些东西帮助我们理解。你在打键盘的时候，什么东西正在控制你要发出来的？你要在 LINE 留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到，在 LINE 里面，在 Facebook 上面留下来都是有记录。就算你马上把它删掉，你不知道谁马上做一个 screenshot 留下记录。你听懂我意思吗？你不觉得这个应该就成为那个环在控制你？我的讲话会有后果的。就算我现在要回。基督徒来说，我的讲话我是不是应该什么？也许应该 slow down， 也许我应该放慢，我写了以后再看，然后祷告修正再放上来。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现在时常讲话的方式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有责任控制我们的手。因为人家在 LINE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你的回应，就算没有直接回答你，你已经在人的其他人的印象中造成那个影响，等一下我会讲到，已经发出那个果效了。但是你不是，尤其是基督徒，你应该是有心智而更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也就是有圣灵在里面工作。可是如果你不给圣灵空间工作，然后就弄出来，这个就像是好像没有那个马环，那个嘴环控制的马，脱缰之马，畅所欲言。OK， 船只甚大，又被强风猛吹，只用小小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OK， 其实原则也就是用最小的东西可以掌控最大的东西。在言语这个事情上，在舌头这个事情上，但是我们还是问一个舌头，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正例 ，right？一个小小舵可以掌控一只很大船，但是我们的舌头怎么样掌舵我们整个人？好像刚是应该是我们心里所发出来的，我们的思维在控制我们舌头说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应该是说，就像我们刚刚所讲，你的舌头、你的嘴巴、你的言语、你的文字、你的发文、你打键盘的那个手指所发出的那个果效，船要怎么走，是影响整个人，会影响整个人的效应。因为就像你刚刚所说，不管是人听到你说的话，还是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在 Twitter 上面、 X 上面跟人家辩论所留下来的痕迹，好了，就像一艘船走过去会有留下浪迹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最小的东西，然后造成这种最大的影响。 OK， 这个影响不只是包括你自己，这个就我们的话语怎么会影响我们就有关系了，因为它会反弹回来，人家会怎么看你，你要造成其他人的什么样的印象，人家怎么看你又会决定你接下来会怎么反应，甚至会塑造你的 I don't know 你的整个人。这是讲环境。所以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承认，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承认我们的言语的确为我们打造一个 reality， 我们周遭的实境，我们周遭的现实。这好像是心理学在讲，你要用言语呼召出一个大声呼叫出你的一个新的现实。In a way， 在某种程度之上，这个是完全是真实的，不是吗？你的言语会造成的影响反弹回来，然后反弹在你身上，是整个环境的影响，不只是你个人的影响。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有说，他说人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要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行为yes， 但是什么也要凭你的话语定你为义和定你有罪。不要以为我们在私下的和夫妻之间的窃窃私语在上帝面前不会彰显出来，也会按照这样子讲然后受审判。也不应该以为我私下跟某个人在讲的话，那个只是我们私下的，不会造成其他的影响。也许不会现在，可是一定会，因为我们的话语已经在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你在塑造我的真实，我在塑造你的真实，你听懂我的意思？而这样的塑造一定会影响你之后的在另外一个处境的举止为人。我希望你们看出来，这不是一般的那个 有些教会里面会讲说基督徒讲话的艺术啊什么什么的，让你的话语来塑造，让你的宣告来塑造一个新的神迹等等。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是讲一个非常切实真实的雅各在这里指出的现象。 OK anyway 一到四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如果我们有习惯，我们中间有习惯，另外一个关于讲话的问题，在尤其是你在审判日子要句句供出来，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不是凭你哦，那不是我的意思，凭你真正的意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时常讲话，我会讲我们不会讲话，我们说话不够精准什么 No， 这个不是借口。我们时常有一种说那句话我说的不是我的意思，自己讲的话马上可以视需要而改变，只要一句其实那不是我的意思，我真正要说的是什么。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自己中间可能也有这个习惯，不要以为这个可以成为，尤其是如果你有这种习惯，已经理所当然认为说这可以为你，就是说不用为你所说的话负责。 No， That's why 讲话有极大的影响，你也需要找到一个嘴环来控制住你的全身。基督徒有这个嘴环。 Anyway，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五到八节好吗？谁帮我们念？ 那我来读雅各书三章五节。同样，舌头是小肢体，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玷污全身，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永不禁止的邪恶，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所以很明显的，雅各从第一节第二节前半段显然是指教会中的某一些人，就是教会中的教师或牧师，现在是比较笼统的，就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应该是讲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好了。特别提醒，还是原则还是一样，最小的东西能够造成最大最大的影响，所以要小心，要小心。因为舌头是最小的肢体，当然它是小肢体，原文是却能够说大话。说大话这个字在这里只出现一次，但是说大话这个概念，夸口这个概念，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通常是负面的意思。 OK， 譬如说四章十六节狂傲自夸等等，这个概念说大话通常是不好，但是我们要开始学习，通常不好的它也有neutral， 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看你怎么用或造成的果效来取决，来决定它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大话，舌头是最小的，但是如果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依靠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在讲坛上说大话，这样子的说大话就是造成最大的影响，这个意思是好的 right？ 但是同样的，同样一个舌头，甚至是也许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他有这个恩赐，没有按照，却不是依靠信心，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他也能够说大话，甚至是在讲坛上说大话，那就是造成是坏的影响。所以在这里说大话不见得是好或坏，看他的影响，可能这个影响是取决于讲话的人的用意等等，但是他能够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树林，在这边就表示说，雅各在这里讲的显然不是说一个人讲话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会烧掉整个树林，不只是一棵树 OK， 会有整体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会发生果效，或好或坏。然后舌头就是火，我们白体之中，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能玷污全身。OK， 像火一样能够，点燃最大树林，这样子果效。我觉得他这里的应该是很生动。我们现在可能是看过电影，雅各可能看过这样子的事情，一点点火，星星之火就可燎原，而且那个速度之快 ，right？ 所以你们如果你们在森林里面看到有森林大火，请你们尽量逃跑，不要在旁边看好戏，因为那个火的速度好像据说可以超过，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之后可以再去查，那个火烧蔓延的速度甚至可以接近或超过音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可是是 ，the point is it's fast， 可以造成极大极快的影响。舌头，雅各在这里要我们了解的就是你舌头所说的话，而且这影响绝对不是你以为你可以控制的，或者你当初的用意的那个范围之内，失控的影响。他说舌头是个不义的世界，这句话，直接是这样翻译，可是学者其实。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是不义的世界？我的理解就像耶稣说金钱要使用不义的金钱让我们上天堂，结交朋友好叫我们进天国，同样的意思，他不是说金钱就一定是不义的，但是认知金钱是在不义的世界之中运用的，所以 naturally 它通常是不义的，它的果效是不义的，用意是不义的。舌头同样也是，要认知我们的舌头，不管再怎么 sanctified 圣徒的舌头，不管是怎么样，是有圣灵在其中的，仍然是在不义的世界之中操作。你发出的果效是在不义的世界之中酝酿的，所以要小心，能够玷污全身，能够烧燃生命的轮子，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也就是说不适当的使用的这种舌头就像地狱的火从你的心中，就好似就印证你的心中是地狱，借着你的舌头所发出的火会影响那生命的轮子。学者就是讨论这他到底什么意思，我个人认为他不是在讲巡回那个头饰那种生命的轮子，生命轮，他是在说整个生命的效应，整个生命运作像轮子一样，生命的运作会影响到整个你生命运作的每一个层面。OK， 他说，各类的走兽，这第七节这边讲，很显然的，雅各他在想哪节经文，这些走兽都可以制服，也被人制服了。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我们应该还。这四个分类，创世纪，这些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本来是应该什么？上帝托付亚当要治理的，创世纪章二十六节，他说本来都可以制服，而且已经被人制服了，但是显然没有被人制服。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们没有被人制服？他。夏娃，如果你要说夏娃犯罪，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分析，我们最近讲到有，但是他犯了一个最严重的罪，不是，应该是说他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他该动手的时候他反而动口。Right? 蛇他借着什么来诱惑夏娃？他根本不应该开口，他居然开口。而夏娃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把这只蛇把它干掉，把它踩碎，把它怎么样，但是他没有动手，没有动脚，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置，反而动口。你可以说这是不是他的祸根？舌头某种程度他没有办法制服蛇，因为他已经被蛇制服了，他一旦开口讲话他就已经顺着那个蛇的意思在行事为人。Okay， 他本来要应该制服蛇的，他一开口，他在这里说他就被蛇制服。Okay，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像个永远不禁止的邪恶，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Okay， 我们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其中一个最 最符合上帝形象的一个特色就是人会说话。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万有，上帝又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会说话的人，所以舌头理当应该是我们最在某种程度是最能够反映上帝形象的特色或特征或者被赐予的恩赐，但是我们居然没有制服他，反而时常被他制服，好像那个舵在操控一个船一样。因为这个舌头所发出的果效是来自心里的地狱，然后发出的果效又像地狱的火，永不禁止的邪恶，充满害死人的毒气。所以在这堕落世界里面，我们本来是应该效法上帝说话的，但是你们知道能言善道通常并不是一个好东西。能言善道人通常太依赖自己能言善道的能力，什么事情都可以把它翻转过来，掰过来，凹过来，黑可以说成白。能言善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所谓的能力或者你要说恩赐好了，不要就如雅各说，不要多人做教师，不要时常使用这个能力。我会说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萃取还 OK 吗？这样子 follow 我们可以吗？可以。仁德 OK 吗？千农 OK 吗？佩仪 OK 吗？好，最后一段九到十二节，谁帮我们念？ 我念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又用舌头诅咒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是同一个口出来，我的兄弟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能从一个出口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流出甜水来。 OK， 这边又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认为这个跟你要回到第一章，中文翻译是三心二意，我们之前有讲到那拿不定主见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三心二意的人被风吹来吹去。你也可以把这个应用到前面的，讲到那个船在大风浪里面，他讲到的这个现象，就是用舌头又颂赞又咒诅。我觉得跟那个三心二意，其实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三心二意直接翻译，我觉得就是一心二意 ，double soul， 两个灵魂，一个没有主见、拿不定主见、没有信心的人，就好像是他的灵魂是人格分裂，有两个灵魂的人。我觉得这边，如果我们又用舌头颂赞上帝，然后又用舌头咒诅按照上帝形象所造人，雅各在这边讲就好像是那个舌头有分裂的人，舌头分裂症。后来我在想说，我们都认为说舌就是那个舌头，不是是叉形的吗？我后来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一般我们童话书里面给我造成的印象还真实的？我们中间有人知道舌是真的有叉的舌头吗？分叉的舌头吗？说有的人请举手。哇，我们这边因为我以为那个是漫画的，就我上网去查，真的蛇的舌头是分叉，因为我很无知 ，right？ 有点像那样子，蛇的就像那个分叉的舌头，你本来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但是你怎么会变成一下是颂赞上帝，一下又是咒诅上帝形象所造的人？这就有点像你的心智是不是分裂了？ 像那个拿不定主义有双重灵魂的灵魂分裂的人，来自这个源头，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如果你是这样，你就印证其实你的灵魂是不是分裂破碎的。而且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因为你从口里出来的东西只有出于一个源头。那如果你又颂赞又咒诅，你就必须问那个源头到底是什么，是地狱还是从上面而来的。所以雅各在这里的逻辑就是基督的生命如果是有那种双重表现的话，应该追溯住你的口中所发出果效有这样子双重的效应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检视就是你自己内心真实的那个源头，真正的内心的原则或者那个习性，是不是真的是生命有被赐予那个更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还是你的那个老我没有被更新，或者你的老我还有许多残累在里面，需要你不断致死的。从舌头，我们的讲舌头所产生的果效，就印证，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仍然有许多残累的罪在里面，那是需要对付、需要致死的。然后活出新人的样式，在舌头上面，就是与其咒诅，我们应该是发声颂赞的。OK， 他说，如果是这样子，一下颂赞上帝，然后又同一个口，甚至在聚会中和聚会后，就咒诅人，这是不应该的。OK， 所以我们基督徒至少在心腹啦，我们什么时候最圣洁 ？I mean seriously， 我们什么时候最圣洁？你什么时候最圣洁？一周之中哪一刻是你最圣洁的时刻？对不起，顺便提，我们查经的进度刚好跟马克琼斯最近讲到的进度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礼拜讲到刚好是讲这一段，这个我是用他讲到中的概念。你自己想嘛，你的一个礼拜之中哪一个时段你是最不会犯罪？ 主日啊， 主日聚会时段，对，因为主日聚会，尤其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们至少在口舌上没有一个人在口舌上犯罪，除了我们中间孩子，也许有的时候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你也的确没有犯罪，你至少在口舌上，因为没有机会给你犯罪。所以 Mark Jones 他在他这礼拜讲到就提到，为什么我们要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免得像那些停止习惯的人，因为你不聚会的时候不可以彼此行善，彼此教导，彼此督责。重点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之中，我们在操练自己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口舌，怎么样给自己的嘴巴套上一个环子，怎么套上听上帝话语、思想上帝的话语。Right， 我们的禁止不说话，你总是不只是禁止，你还要有一个积极，你需要有一些东西进来，把你心中地狱之火给消灭，然后燃烧那个新的圣洁的火，然后你的嘴巴要讲出来，那个你要听到怎么讲符合上帝心意的话，你才会讲符合上帝心意的话等等。所以主日的聚会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操练圣洁，至少在言语上面。你的主日我讲到的那30分钟你没有办法讲话，那是你最圣洁在口舌上最圣洁的一刻。听懂我的意思吗？ Anyway， 他说我的弟兄们，同样的最后一节最后两节，全员不可能嘛，不可能会同时发出苦甜苦两样的水。那个苦就是那个在冬中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井水发出来的那个井，因为太咸太碱，没有办法用来做灌溉用的那种没有用的水。OK， 那无花果树也不能够生橄榄，葡萄同样的意思，就是你有什么根，你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你心中是什么样的有真实的属灵状况，你的嘴巴就会发出 那样的果效。所以小心你的嘴巴发出的，然后又会，我们刚所提到，又会返回来，不断的加强你的心中的那个原则或 habitus 或者那个习性。这就是为什么嘴巴果效源于恶，然后发出于恶，又反那个恶又反弹在你自己的身上，又加强你心中的恶。那个所以嘴巴的那个果效是这么的有效用，当它发挥坏的效用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它发出好的效用，出于善发出善言，然后这个善言回弹到里面，再巩固，再坚固，再奠定，再造就你心中的那个行善的原则。其实这不外乎就是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然后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这样子。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我自己的，你先说，你先说。 刚刚说到那个造就人的好话，其实也是有包含了就是指正或指出的部分嘛。 在我们教会是这样，你们知道是这样子，好话不只是就是说好听的话 right? 造就人的好话，但在其他教会可能会说你就是不能说伤人感情的话，或在一般人的理解之下。 OK, 宜馨。 我自己觉得很真实，因为整个成圣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言语会想要控制，是因为我常常说出话，我才发现啊，我是这样的人。就是我没有讲之前，我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例子，在我成圣过程中很多次，所以这个东西会给我警惕。哦，原来我里面不是我自己那么知道，不是那么良善的。通常是话讲出来了，然后圣灵提醒，我才发现哦，不对，哦，原来我还有需要对付的地方。常常话语给我的是这样的一个果效。 OK, 如果我们是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我们应该能够，我们在话语上都会有过失，但是其中有一个可以以后约束我们说话的机制，就是我们能够按照圣灵来检视自己 right? 因为我们不再是凭着私欲来看自己好，但是我们能够按照圣灵来自己定自己的罪，也就是说检视自己说过的话。那么相连最后一点好了，然后我们就应该要结束了。你们也听过我们在最近在认识罪的这个这本书里面时常讨论关于线上使用，如何使用线上社交平台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使用的，就是你在社交平台会留下痕迹 right?那也许你有一些选择，我说错话我把它删掉。那你们知道我自己的，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留的，我大概从 Facebook 刚开始我就有在用，所以我用 Facebook 方法很多，那时候在经营脚踏车店的时候用来经营脚踏车店等等。 Anyway,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多少，以为自己学到很多，所以也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很多的神学见解，让我这么说好了。现在回想看来，我都会觉得自己超级愚蠢的，我绝对不是很骄傲，但是我选择我把它留在上面，甚至我会说那是有罪的。那其实我有时候是在想，是不是不要，如果有人要去看的话，那不造就人，但也许不造就人，也许 I don't know, 但是我个人我不会觉得那是很让我觉得骄傲。但是因为如果有圣灵，你不断在成长，你可以检视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可以自己定你的罪。如果我们定我们的罪，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就不至于定我们的罪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许上帝是借着这些东西在管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们检视你自己的话语。检视你自己的话语，不要总是已经造成一种习惯，就是我说的话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凹。你懂我的意思？用这个东西，你讲错话认知它会有过犯，但是用它来定你自己的罪。免得有一天主要用你所说的每一句闲话来定你的罪。OK, 仁德，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打开麦克风。 现在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感谢你使用我们这段时间晚上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更加来了解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感谢赞美你，也真的求你帮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正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调整成更有你的样式。感谢赞美你，帮助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晚上睡分散后的脚步，在晚上睡眠都有充足的休息。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翠雪，很高兴看到你，希望以后加入。拜拜，晚安，大家晚安，上帝祝福，拜拜。